小姐平安。

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故人云，路得时而鸣其群，一气成星，一圈天树枝之情，你枉为人好年犯罪，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滴点滴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母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啊。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，想当年我这左边乃的是小 嫂

相问，风霜寒暑谁关心，烟昏花不寒山，有谁来撑一把逢年节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和所有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在笑的人，我恨天地不语，我恨地地无语，恨包年他的婚礼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啊， 小弟。

白的墨去增加，八百里仙子也当了真，一曲金山入中人，我是金盘玉灯几十人，万年我带着青楼去行住，塞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起草神经调调，心中事谁thank you.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米八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我。 我却是爹爹娘在前。重量早害才不痛，坚持很多杀苦杀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娃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啥人吧？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